第三节翻嚟，大匪看天下。咁啊，今集全部都讲时事，一系就抽黄毓民同埋呢个黄杨达水，因为点解咧？讲埋佢啦，讲埋佢啦，因为下个礼拜咧做埋星期二得到咧，咁我就放假噶啦。咁我未来两集嘅大匪看天下咧，我估咧我都会录播嘅，听日录埋。咁咧我就开始讲啲大陆啊，或者我亲身经验啦，即系嗰啲冇时间性咧，就即系摄期啦，摄咗佢。咁今集咧就唔好讲咁多，咁啊变咗咧就讲咗近期嘅时事多啲啦。讲翻香港啦，我其实做政治真系唔系我嘅强项嚟噶。政治真系唔系我强项，但系咧我都有我自己个人睇法嘅，咁同埋我咧就讲得简短啲咯，因为冇料嘛，即系唔好似刘世良咁可以啊，同啊呢个徐少华佢哋话啊嘛，啊夺命捞松啊两个钟头可以讲四个钟头讲一件事啊，坚啊！我嗰日唔觉意揿咗佢钉，我真系觉得坚到冇，真系冇，真系冇办法，哇！呢啲人真系好嘢。点样可以呢？即系如果俾我把口呢件事，即使我真系有详尽嘅资料呢，我都会将佢呢就缩到五分钟至十分钟我讲完㗎啦。即系冇可能讲四个钟。咁样我咁样讲啦。咁就讲返梁振英啦，陈茂波啦。咁梁振英呢，粤港澳大湾区，佢当一件真事嚟搞，咁我相信都系真嘅。咁咧就喺呢件事度咧，就将所有嘅香港咧，即系所谓嘅局长啊，啊啲有钱佬啊，带晒翻去咧，就其实使 Q 你带咩？得闲无事都去玩噶啦。同埋我哋而家各司级局长同埋公务员咧，好多根本上咧，佛山啊、中山、广州、珠海、深圳，全部买晒楼噶啦，包括肇庆在内，系咪啊？但系你做样做到似层层啊，咁咧就因为咧呢啲人未必再喺林郑留任噶啦。你咁样做法，如果政策有需要有连贯性嘅时候咧，就焗住咧就用翻陈茂波，用翻陈茂波。咁呢啲其实都系一脉相承啊。点解咧？系嘛？全部都系大花童，将香港嘅钱咧行云流水，即系嗰啲白票党唔系有提你哋，即系你哋话有分别咩？你睇呢啲选举咪睇到咯。睇到嘅曾财爷同佢哋咩？人哋曾财爷做咗财政司咁多年，使嘅钱装修都唔过一百万。陈茂波一上去整两百几万，你嘈一嘈佢，佢使七十几万住几个月啫。梁振英使三千几万，系咪啊？呢一次选举，人哋做件风褛二百几蚊，林郑做件 T 恤啫。周街十皮八皮有啦，跟住自己烫嘅啫，嗰个标志五嚿水，人哋嗰个化妆，即系嗰个叫做咩，即系公关嘅化妆师就系、是、义工嚟嘅，罗永聪系咪啊？你嗰个就几十万，我想问你啦，全部一加一减，你使钱就行云如流水，一啲公关嘅表现都冇，仲变成咗关公灾难添。而嗰个使钱咁少，而做到嘅效益咁大，咁我想问一问你，你哋啲白嫖党究竟想点样？有冇再出嚟公开翻道歉呢？我都系你，哎呀，你大匪紧咬佢哋唔放，乜乜乜乜，唔系紧咬唔放啊！因为做任何嘢，只有你重新出嚟道歉，认咗你自己嘅呢件事嘅问题，然后先至可以重新上路嘅。点解有啲即系唔好话乜嘢咧？你哋话你哋唔系政党，唔系政治人物，乜嘢都你讲啦。英国大选，当佢哋包括日本，佢哋觉得佢哋有阵时做啲政策唔好，想重新得到人民嘅授权嘅时候，佢就会大选噶啦。或者佢觉得胜算嘅时候，佢哋亦都会重新大选，再重新攞到人民嘅授权。我哋香港当然做唔到，但系你哋既然逆向民意，而真系作出到睇到系有分别嘅时候，咁你哋真系应该出嚟交代清楚。而唔系蒙混过关。林郑而家摆到明咧，做任何嘢咧，包括公民广场重开啦， 啊，想话修补撕裂啊，阿林郑想做得即系做翻比较柔和啲，放低啲身段嘅时候咧，你六八九为咗证明你唔系跛脚鸭，同埋想用翻你嘅梁，即系梁振英班底留翻喺政府咧，你不停同佢唱反调，打到林郑瓜，但系林郑算忍得到噶啦，呢铺我觉得佢算忍到啖口气。即系同佢过往唔同，因为佢知道，即系咧，黄毓民讲得啱，佢年青过你，佢系下一任嘅，时间喺佢嗰边，唔同你争朝夕，同你斗长命。林郑我睇就系咁，咪睇佢做咩啊？所以佢而家咧，基本上咧，你话反对佢唔出声，佢收咗档佢，跟住佢自己默默揾人做，默默揾人去埋班，包括陈美玲有机会嘅。咁但係做唔咗成呢都根据好多好多条件啦。咁喺呢个时候梁振英我唔敢讲有冇林郑粉，但我估林郑又未必做未必会咁做。但係梁振英呢而家呢就帮习近平洗太平地，因为习近平二十周年呢就七月一日会落嚟香港。佢就打击所有嘅泛民。包括人社自足自决。呢啲清正全部喺呢段时间制造寒蝉效应，全部拉。咁啊，用一啲好荒谬嘅理由拉。啊，再吓下你添，就系游慧晶同埋呢个梁仲恒。咁啊，有啲好多人八卦啦，喂，屌你老母，点解啊？冇着鞋啊？喺佢上高天台啊，放狗啊，乜乜？其实佢两个拍紧拖好耐噶啦。佢哋未 DQ 嘅时候，佢哋选立法局嘅时候呢，我喺我公司楼下呢见过佢两个呢，其实梁仲恒高啊游慧晶好多啊，真人。两个呢喺我哋公司斜对面呢，我返公司嘅时候呢见到佢两个呢拖住手，啱啱好呢喺间工厂茶餐厅出啲食堂呢，两个拍拖呢拖住手行出嚟。咁我个人就唔够八卦嘅，因为即係人哋话唔够 juicy， 咁我唔够。因为我都系睇到嘅嘢呢啲咁嘅，但係而家摆到明系咁样。咁啊求人得人啦，有啲啊即係好似吴文远啦，咁佢比较浪漫啲啦，佢一个浪漫啲嘅人。咁啊求人得人啦。咁但係呢有一个人我好佩服佢。嗰、那个呢就係林顺谦。呢、這个肥仔读神学。我冇记错，因为我真係靠记嘅，就好多嘢都咁，我冇阿雕拔同埋阿 Tony 咁好记性啦。咁林顺谦啦，一个其实好柔弱嘅人，睇外表肥仔㗎嘛，但係每一次虽然佢冇一啲激烈嘅行动做到出嚟，但係佢每一次都站喺所有嘅抗争最前线，永远都出现嘅，俾黄之锋，俾罗冠聪，俾好多人都要行得前嘅，甚至掟砖嗰日佢一样喺度。佢虽然佢劝人唔好做，但系佢真系喺嗰度，亦都从来咧不畏，即系不冇即系冇避忌过，话佢系喺当时嘅现场。所以咧，将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个义工咋。拉咗，咁好彩，唔知好彩定係人力識比啦，同黃楊達有班咁上下啦，咁慢必永遠就唔喺嗰度啦，咁快必永遠拉唔到啦，可能都好多嘢冇做到啦，咁社民連永遠係最前啦，咁你亦都睇下，將而家所有香港最一行出嚟嘅力量呢全部拉晒，連二三線梯隊啊全部都落鑊，包括好多嘅前學聯嘅成員啊，或者曾經喺大學啊有啲學生會有啲職位嗰啲啊，唔好意思啊，真係其實未病好，但係你又可以睇下嘅陳浩天之流喺邊啊，嚇鼓吹嗰個喺邊啊，嚇成日叫人去自己從來不出現嗰個陳浩天喺邊啊，撲你個街！你又睇下黃楊達五廿九条罪，而家喺度大清洗嘅时候，你五十顶光环到，点解而家都仲未到你啊？吓，仲搞紧科金啊？吓，啊 Darling 啊，吓，骂战总司令点解去日本旅行啊？ 吓，点解好似好你哋冇事发生，全部唔关你事咁？啊，我都觉得几出奇。咁啊，点解啊？黄毓民先生啊，同陈文先生两个仲喺度开台做节目讲紧啊，大家唉唔好嘈。咁啊，跟住咧就啊，黄毓民咧就真系求啊陈文根。咁陈文根就好啦，既然你求我，我就算数啦，我就唔清算你啦。啊，跟住咧就最好我哋三个组织咧就重新大和解啦。啊，大家互谅互让啦，扑你阿街，喺度做埋晒马骝戏。啊！我唔系好粗口嘅，我其实今集咧，其实上一节呢两节都冇乜点讲，但系佢哋呢啲真系贱人，真系要死嘅。但系咧，佢哋造成香港嘅撕裂，佢哋做咗一部分，系大部分添，系佢鼓吹嘅。而家佢哋又调翻转头讲，啊，韬光养晦，叫人去死嗰阵时候你唔讲。到人哋死咗啦，你又同人哋讲韬光养晦，我都劝咗你噶啦，咁系咪咁啊？吓，所以我都真系佩服林纯谦呢啲，真系名利读神学嘅，当然就唔系好似嗰啲啦吓啊。话读神学出嚟乜乜乜乜，但实际上心目中就唔系以人民为依归嘅，屌你全部都以佢自己谂嘅啫，亦都唔系以上帝嘅，包括我哋嘅邝保罗啊，而家俾人哋系咁喺度数佢，究竟佢香港揸咗几多钱，揸咗几多物业，各样嘢啊，耶稣基督有讲噶嘛，我哋嘅财富聚集喺天上，唔系在积喺人间噶嘛，咁你就喺地下追。啊！聚集咁多财富，你点样上天堂呢？见我哋嘅主耶稣呢？点样见上帝耶和华呢？我唔明。讲多少少啦。我早两三个礼拜见过一个佛教徒，佢点样呢？佢先生我识嘅，突然间证实到佢生 cancer， 好快脆唔喺度。跟住佢个仔。冇出嚟，因为佢个仔好多年喺间房度做宅男咧，系唔出房，唔做嘢，廿几岁又唔做嘢，到佢老豆死咗都冇行出个房门一步，到个老豆出殡嗰日都冇出现，过咗冇几耐咧就吊颈死啦，新闻有埋。咁啊，嗰位女士真系其实真系好，即系要好坚强，咁佢信佛，咁啊开口埋口咧就。同我饮茶嘅时候讲啦，唉，呢啲咁样，呢个世界有报应啊，乜啊，因果循环啊，讲呢啲啊，要食斋啊，如何喺度讲。跟住咧，我就话俾佢听，我唔信香港嘅佛教、佛联会、净土宗呢啲，我全部唔信。咁佢话我偏激，唔应该咁样。跟住我举例啦，香港嘅佛门而家嘅寺院全部都系。啊，思想瘦瘦嘅嗰个主持做咗几十年大和尚，啊，到佢继承衣钵同埋继承间公司，因为香港系公司注册嘅，咁咧就要喺大陆咧就揾个不知名嘅人系亲戚嘅，跟住落嚟剃度做主持，跟住咧就将啲钱啊同埋所有嘅产业啊拨咗俾佢，啊，将间寺院啊当私人财产咁样。我话呢啲嘢啊做，跟住佢就同我讲，诶、哎，咁，跟住仲要同我讲话雍正精做多咗。揭发啲假和尚唔应该嘅，即系讲到要臭屎勿冚中国人，诶啲唔好嘅嘢，大家冚咗佢，唔好讲，唔代表发生。如果咁样信教嘅话，我情愿你唔信呢位女士。原来你唔讲，件事等于冇发生，唔应该揭发佢，仲系雍正精有问题，你白信佛啦。佛祖底下都有六目金刚，啱唔啱啊？降魔伏妖啊，四大皆空，你都做唔到，你净系求你心灵安慰嘅，咁你小乘佛教咯，你唔系大乘佛教咯。啊，我哋嘅唐玄宗、唐三藏啊，带埋呢个孙悟空嘅取西经系冇用。到你身上，所以呢一讲宗教啊，或者讲一啲，我心里面呢好多嘅唔舒服， 即系我之前做节目都有讲，点解人系咁样？系咪啊？点解人系咁样？甚至咧有一篇笑话，有个女作者，我成日开佢名，呢次唔开佢名，费事益佢。佢喺嗰度讲啊，喺网上有段片，就有只猫就喺马路中心唔喐，跟住有个铁骑士，即系电单车嘅，即系摩托车啦，停低，然后咧就截停啲车，即系救咗佢。佢话你咁样做就罔顾道路者嘅危险，即系驾驶者嘅危险，造成容易造成交通意外。只猫选择咗佢自己嘅路，佢要死你俾佢死咧，即系意思系咁。你喺度搞乜嘢啊？个猫只猫既然选择咗佢冲出马路嘅，你咪由得佢咯。所以活体捐肝佢唔赞成，我都唔赞成。但系喺呢个时候非常手段，用非常嘅手段，甚至佢讲捐血啊，都系我哋而家所有人捐血啊，就方便啲大陆人落嚟医病嘅时候，啲血俾晒佢啫。而家我哋今日血库啊，得翻四日嘅存量咋，读几多书冇用啊，难怪你系黄毓民嘅支持者啊！因为你怕，哇！你救嗰只猫，分钟会俾人撞死，所以唔好救只猫。你讲乜嘢啊？一世人最欣赏日本，喺度讲呢啲，你点样配啊？你同中国最自私自利嘅人系咪一样噶？哎，唔开你名，唔讲唔得，高慧贤，我再屌你老母啊！捐活体肝，连续喺《苹果日报》出咗六日文章，喺度讲呢个女人唔啱，嗰、那个人唔啱。但系呢个靓女，佢廿几岁出嚟捐咗肝，虽然佢嘅效果唔好，跟住拖延到有 C 肝出嚟都，我唔理，我就沽名钓誉冇所谓，但个成果真系做到，因为佢呢件事令到有两个人捐咗 C 肝，同埋所有嘅器官捐赠出嚟，就近期喺寻日就救咗四个人，因为响应呢一位女士而做出就将自己嘅亲人嘅遗体捐咗出嚟。肾啊肝啊，佢能够有需要嘅器官全部捐晒出嚟，就救咗四个人。你唔做，你唔好阻止人做。你可以讲你嘅观点，但系你唔好屌鸠人。讲翻梁振英同陈茂波啊，譬如好似佢对大湾区煞有介事。系嘛？咁又讲如何咁经济嗰啲，我各方面唔讲啦，因为讲可能我都够啦。好似其实广州增城咧都活力比较大啲嘅。咁但系你话好多大企业进驻咗就有希望咩？我真系唔系咁睇，因为咧我而家我自己睇到咧，大陆而家做任何嘢就系想办法圈钱走，尤其金融体系而家到大清洗嘅地步，我睇唔到。可以做到啲乜嘢？你睇下呢个而家呢一件嘅海航事件，你就睇到系咪啊？烧到黄岐山，咁最近连呢个邓小平啊个孙女婿啊都有问题，咁我唔知道啊，究竟系而家去到边度啊？因为我睇表面就是太水，即系我中国人有句说话啦，水太深，我就唔够胆讲会爆，但系假数假账无日无之，即系好似老萧讲嗰27亿嘅贷款，你大家可以听翻嘅，即系睇翻老萧解释得比较清楚啲啦，我嘅表达能力不如佢啦，咁你可以睇到嘅，即系睇到究竟。点样可以喺大陆啲人点样可以圈钱，点样可以自我增值？其实我有一集咧都讲过， 就是我認識得一間遮廠的老闆200万地，跟住呢同銀行打關係，有政有領導的幫忙有支持，咁呢就出資就將嗰笪地呢就包裝成3亿，咁就後尾呢就爆煲呢，佢拖住還利息，銀行俾利息佢還，拖住佢死，直到房地產起咗嘅時候呢就將佢度呢就改建，有一個廠地變呢個商業用地喺新興，咁佢翻生揸住大把錢。阿郭文貴呢件事，所以我唔夠膽講啊。咁但係你話哎呀哎呀好啊好啊，咁表面好多大企業都呢，因為到最後尾佢哋都唔係一個賺唔賺錢，我真係唔敢講。包裝嘅嘢我唔敢講。係咪呀？因為到最後尾就係點樣可以用到錢，將啲錢又點樣離開中國。而家根本上呢，你中國好多政策都啦，其實已經係萬箭齊飛㗎啦。你越打得厲害，你越揸得正嘅時候越走得快，想盡辦法任何名目。咁我唔識睇，因為真係差。即是自己嗰个阅读能力啊，阅读政治啊嘅能力差咁要承认。咁大湾区啦，一个又不停歌颂我哋香港有乜乜啊嘅机遇，点样点样点样。咁陈茂波仲好笑，佢话呢你哋去恩平浸温泉啦。咁呢又俾人哋踢爆恩平啲温泉几不堪，咁我唔可以咁同你讲。其实我之前呢做过几次节目，我都讲有多温泉真係 ok 嘅。譬如好似即係小坑啦，好靓。即係佢哋所你哋所讲嘅弊病佢一啲都冇，即係网上讲嘅係事实就係事实。如果你遇温泉嘅珠海係、哎、算罢啦，可以收得当，但係中山温泉係一个好地方，因为佢其实呢就住嘅全部都係别墅区，少即係呢都係做啲比较有钱嘅客呀，同埋比较盛嘅，佢哋嘅温泉係干净好多，同埋飲食 ok 嘅，因为佢哋嗰度呢专招呼中国领导人，包括邓小平曾经落去住嘅，好多人落中山都必定住嗰啲嘅，住嗰度，因为佢一个度假村形式啦。以前中山温泉咪最近改建咗，即系重新啦，咁相当贵嘅。咁譬如好似我讲嘅龙山温泉啦，喺新兴啦，以前就叫鸡啦，喺嗰度搵女陪啦，除晒衫浸池都得嘅。而家就唔系啦，全部整个重新嚟过。是真的很 ok 的。咁、啊、你话如果惠东嘅一带都有，清远都有啦，从化啦。咁但你话真假我唔识分，但中山系一个最老牌嘅温泉，当然我相信佢系真㗎啦。因为啱啱改革开放嘅时候呢，中山温泉就开㗎啦。啊就咁你陈茂波亦都唔系话佢讲错嘅，去温泉唔使日本咁远嘅，我喺大陆都有。咁但系阿梁振英即时就讲啦，人哋问佢，佢话我系除咗喺本地之外，我好少去过第二度地方浸温泉。屌你老母，香港有温泉嘅咩？随口噏。我哋香港人后生嗰辈，除非你系一个高，唔好话高学历啦，即系高专业嘅嘢，翻大陆你嘅机会系有嘅。是有的，有国际视野回去呢，可能人工增少少回去，其实回大陆呢是有的，是真的有的。只要你吸收经验很快呢，你就会呢在这里碌左碌右碌，未必做到高层，但你可以做到一个管理层。因为呢做到高层就不需要你，因为大把太子党啊、高官的仔女啊、海归啊回来啊，他们要借助他们呢中国的人物，尤其外资嗰啲呢，想办法穿起佢哋啲生意。我哋香港人做唔到。但如果做管理阶层呢，而家大陆最缺乏嘅就唔缺乏人。最缺乏就係管理阶层。如果你香港浸咗几年返去大陆睇下，真係 ok 嘅。呢个系现实嘅。咁但我哋有好多人讲返大陆乜乜咁，咁其实我早两集我有做过。其实香港人呢好多呢退咗休呢係选择返大陆退休。只要佢身体健康。甚至赛马会曾经喺肇庆呢开咗间赛马会嘅 老人院，就俾香港人过去，咁咧就只不过医疗问题咧就要用翻嗰度嘅医疗。咁其实咧嗰间嘢好靓嘅，因为我嗰阵时做嘢我去过，我睇过，系好靓嘅，服务好好，啊，价钱相对比香港平。咁可能系一个选择啦，退休嘅生活，你啲食埋晒乜乜咁，地沟油啊，咁你咁样讲冇得讲咯。凡事咧有好嘅一面，有唔好嘅一面，有好嘅一面，有唔好嘅一面。我哋唔能够将佢唔好嘅一面喺度讲，唔好嘅我哋闹佢，佢好嘅一面我哋讲。是咪啊？即系好似大陆楼，我就唔识睇啦。因为近呢二十年，我见到佢哋嗰啲全部基本上都系豆腐渣。咁啊，早轮我把心一横，谂住咧就上大陆买楼，即系平平地啦。咁啊，自己负担得嚟，可能都考虑下啲二三线城市买啦。但系而家又谂一谂，唉，打消呢个念头。因为第一未必有二手市场，咁啊买翻嚟丢空又好似冇乜必要。咁自己口袋又唔系松动，咁但系我都咁样讲啦，啊，大湾区嘅发展，我哋拭目以待啦，即系拭目以待啦。我哋唔够胆讲或者批评佢点样，但我哋拭目以待。我哋香港亦都系嘅，要走出去，点为之走出去呢？你可以睇下中国人一抵制韩国，一抵制。日本即时翻身啊，成个身反转咗，就将个国策调整咗，韩国就向全世界面向，即系面向全世界需要嘅人啊，各样嘢啊，全部重新嚟过。日本都系，中国唔欢迎我，啲厂撤翻日本，因为日本制造一个品牌，我哋就卖日本制造嘅品牌。然后佢需求嘅，虽然好多大量嘅中国人过去买嘢游玩都啦，佢赚你钱一件事咧，但佢哋守得住佢哋日本嘅文化，然后咧就再将佢哋嘅软实力重新出发，向呢个欧美嘅各样嘢。你睇台湾都系噶，你抵制唔嚟咩？咪力 sell 韩国人咯。力 sell 日本人咯，咁香港人而家当咗佢后花园咯。香港人最中意去嘅地方就其实系三笪地方啦，韩国唔算嘅。最中意去嘅，因为最中意去的地方就是台湾、泰国、日本。日本可以无限次去，咁亦都调翻转，我哋香港亦都要有咁嘅气魄，包括周大福。周大福而家喺美国开咗旗舰店卖金饰。当中国饱和同埋中国人不再来香港嘅时候，郑家都调整咗佢嘅策略，而家喺美国嗰度开周大福，佢将个市场版图唔再咁单一，唔系话唔系重点啊，系唔再咁单一啊，情愿走向国际化，唔好净系留恋喺中国一个单一市场，你抵制佢，反而令到。台湾、韩国、日本，佢哋嘅视野重新再谂个定位。而家嘅菲律宾一个叫做咩？吴公旦个风又转咗，摆向美国嗰度。越南吓两随风摆流，南海。啊！而家呢件事降咗温咩？海防嗰边，即系越南海防嗰边，而家又同你发展一个经济呢个贸易区。越南人攞尽你中国便宜，但系佢实际上佢哋个心都系走向国际嘅。睇下你中国嘅手腕有几强咯，做笨嘅可以做得几多次咯？你呢个压力煲究竟有几时会爆咯？因为近期广西都出现咗好多叫做民众事件，系咪啊？每一次都可以镇压落嚟，跟住再打压维权律师，打压维权分子，系咪真系做得到呢？我真系唔敢讲，唔识睇。但系咧，我觉得压力煲你越来越大嘅时候，始终都会爆嘅，系咪啊？好似香港就爆咗啦，吓咁希望啦，希望就 我哋嘅网台会重新出发嘅。过咗5月16号呢，我哋重新出发嘅时候呢，啲新节目上咗嘅时候呢，啲旧节目我哋可能都会重新检视一下㗎。咁同埋呢，就希望呢就多啲人拍到片啦，摆上嚟我哋嗰度啦，等我哋呃下 view 同埋聚到更加多嘅人啦。希望你订阅我哋，记得睇埋嗰个广告。咁我呢两节啦，其实讲近期我睇到嘅嘢啦，唔系真知灼见，系只不过话大匪看天下，睇我自己嘅天下啫，睇我自己睇到嘅嘢。香港、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，可能会再有啲深入啲嘅，因为我其实都有留意嘅，但我冇办法好似人哋咁做笔记啊，写得好清楚，一条一条一条写咧，我真系唔知道。但系睇到嘅嘢，记到乜嘢讲乜嘢咯，咁。呢一节到呢度拜拜啦，咁希望呢就五一佛诞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假期，咁呢就你今日已经截咗名报海鲜㗎，咁我听日订位，咁希望呢就大 N 嘅 fans 啦，可以满足到大 N 啦，咁我哋呢啲都系插科打诨㗎啫，咁希望大 N 因为而家佢又喺上海啦，就嚟返嚟啦，咁希望佢喺上海呢又生意成功啦，拜拜。